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太阳升起之前，萧许背着严君玉走到了沙漠的边界。沙漠彻底变薄了，有些地方甚至露出地面来，仍然是布满黑色砾石的地方，也仍然没有一滴水。黑沙漠固然恐怖，但大戈壁里死过的旅人也一样不计其数。萧许无法判断自己和严君玉的位置，只知道是境北那一段。黑沙漠外面的老戈壁是30里，那这里也可以算作30里。沙漠里的30里，有时候就是生与死的距离。最难的是分辨不清距离的自我怀疑。这天白天他不敢睡觉，晚上也走不动了，几乎是弓着背背着严君玉在爬行。也许自己和严君玉都会死在这里也不一定，他第一次这样想。晚上照样是群狼环伺，但这次他再也骗不来狼了。实际上如果现在狼群靠近，他也未必有力量反抗。严君玉仍然昏迷着，他的情况变得更严重。萧许不知道那是最后的黑暗，还是自己真的救不活他。因为严君玉整个人都在发烫，他的额头烧得萧许都能察觉了，有时候还一阵阵的发抖，萧许不得不生起火来。 水。 昏迷中的严君玉这样叫道，他似乎变回了当年进宫时的那个严君玉，那么爱吃，常常去厨房偷馒头。萧许靠在沙堆上，伸手摸着他的脸。他的嘴唇全部干裂了，起了一层白色的皮，脸也皲裂了，像是从内部被烤干，散发着让人绝望的高温。如果还有一袋水，哪怕半袋也好啊，哪怕再来一匹贪心的狼也好啊。萧许绝望地坐在地上，和远处沙丘后的狼对视着。他们怕自己，他知道。狼生性多疑，又有火堆，他们至少要花大半天才有勇气靠近。这半天，也许严君玉就能醒过来的。都是这样的呀，演义里的青年将军九死一生，孑然一身，从各种绝望的处境中存活下来，他还会经历许多事，拥有属于他的传奇。自己只要他活着，谋略交给他人，天下交给他人。当年海棠花树下呆头呆脑的少年，萧许要他活着。都说自己像母妃，骨子里有一点吃，那就吃到底吧。真下了决心的时候，原来人反而异常平静。金尊玉贵又如何？情字面前总归是一样的，也许还要更低一点。他用了许多年，才明白这道。严君玉醒来的时候，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萧许的马。那匹马很怕他的样子，但又不敢离火堆太远了。这时候已经是白天了，太阳亮得耀人眼。严君玉勉强才看见远处还在虎视眈眈的狼群。 过来啊，傻子，怕什么？ 他一面召唤着马，一面检查身边的萧许。不知道过去几天了，他感觉自己虚弱的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了。好不容易才把萧许翻过来，发现他身上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口，但他却比自己虚弱得多，应该是被沙漠折磨的。 怎么回事？ 严君玉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到了萧许最严重的那个伤口就在手腕上。用尽所有言语也无法形容严君玉那一刻的震惊，他完全没法从这件事中反应过来，只是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。他嘴上黏腻的带着血腥味的不是什么水，那是萧许的血。云岚没想年轻的帝王会这么快恢复过来，那晚在明正殿的失态似乎是自己的错觉，他重又变回英明神武的君王。境北的战情那样恐怖，他还是迅速地缓过神来，直接召集枢密院群臣，玄通府和叶红也被召去。 半天的意识下来，整个朝堂上方那让人心悸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。打又怎么样呢？云兰听见广平王这样说。 先祖创下偌大的家业，不就是打出来的吗？我大周几时怕过？ 连向来明哲保身的他都这么振奋，其余人可想而知，连穆凤居也跃跃欲试。第二天消息传了出去，他那帮同年出身的就有不少请命去边关历练，他还跑去乐游园上送别，做了一堆豪迈的送别诗。只有云兰仍存担忧。荣浩他们在的时候，云兰是最冷酷的那个，到了这时候，他反而成了最知道当年状况的人了。他太了解龙椅上那位了，知道不会这样轻易结束，藏得越深，心中就越重。但他万万想不到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不到年底，礼部忽然请旨要祭天，他也懵了，没往其他处想，只以为是礼部有人昏了头，自作主张。竟然还是朱雀点破他的，是天恒帝要祭天，礼部不过是逢迎上意而已。非年非节，钦天监也没什么话，忽然要祭天，谁也猜不到原因，但谁也不敢问。天子之威，就算向来贤明，也没人敢忤逆。于是真的就开始祭天大典，甚至动用宗庙迎神进祖，不然实在没理由动用六升的隆重规格。满朝文武随行太庙，天下人随之斋戒三天，当朝天子免服下拜，这样的愿望是可以上达天听的。祭天那晚，云兰也去了太庙。作为昔日的东宫长宫女官，她也有许久没伺候过圣上的起居了。连宫女见她进来都有点惊讶，但还是乖乖退下去了。偏殿里琉璃灯亮得如同银海一般，云兰知道是自己认错了。她只记得萧景琰向明义太后是心碎的神奇，不知道她也向庆德帝有圣纲独断的一面。都说天子是神仙转世，她的一点情绪对天下人来说就如同雷霆雨露一般，不得不随之起舞。有着好看侧脸的帝王这样告诉她， 就算要祈祷，你的也未必有用。 所以他亲自来，一国之君独操权柄，为了一介凡人的生死不惜动用祭天大典。从来只有影响百万人的天灾可以让帝王祭天，他却用了。就算用了，天下也仍然依从他。天都祭了，天下的人怎么能不顺从他的愿望？今夜京中百官无眠，知道内情的人会用尽一切办法确认严君玉的消息，不知道的人会如同开了锅的蚂蚁急得团团转，只想弄明白这场祭天是什么意思。燕北王应该是知道的，与燕然在他们那儿，敖仲应该也能猜到，他和庆德帝相处过，怎么猜不到这父子的脾性？他们现在应该很希望严君玉是在他们那儿，但偏偏是靖北。萧许不会为别人走的，圣上亲封的恭亲王就算是一个靖北的陷落，也不值得他冒死犯险，他一定是找到想找的人了。而萧景琰正是因为猜到这一点，在明正殿才会急火攻心吐血的，他的小言就在靖北。云兰的祈祷有什么用呢？他只要他的小言活着。云兰于是不再说话，只是垂着眼睛替他整理常服的衣领。真奇怪，到了这时候他反而不会落泪了，只听见一片片破碎的声音。他的神奇没有破碎，是他的心碎啊。萧景琰平静道， 你一直很怕朕吧，云兰？ 他点破了云兰最大的担忧，一切关于赵玉的玩笑的源头和他一次次不待见小言的原因。他怕极了，怕死了，他每时每刻都在怕，怕他像庆德帝。只有真正至情至性之人才会成为那种君王，那种无可救药的君王。真正的昏君并不可怕，怕的是他圣纲独断，是独操权柄三十年，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。云兰轻声回答， 我很感激陛下送去边疆的释荣恒。 如果送去的是朱雀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帝王的家天下与私天下往往只在一念之间，因为那一点私心，所以天下人都不再信任，只有内侍，没有过去和将来的人比纯臣还纯臣，于是开始任用禁卫。最开始是制衡朝局，渐渐就变成监视群臣，然后开始给予审判的权利，行刑的权利。云兰感激他守住了这最后的底线。云兰不知道他每时每刻心中的煎熬，那属于萧景琰父亲的声音日夜在他心中嘶吼着，要立刻找到小颜，立刻把他带回来藏起来，藏在最安全的地方，锁上几重锁，让他免于世上一切的危险，包括来自小颜自己的。唯一能阻止他自己的只有那句话，当年父皇一定也是这样，才会把母后锁在身边的。云兰太恨萧景琰父亲了，以至于没有发现这一点。他们是至亲的父子，所以年轻的皇帝要照着他犯下的错误来时时刻刻警醒自己，才能抵过自己心中那日日夜夜艰辛的爱意。 你的一番好意大概要浪费了。 严君玉轻声说道，把昏迷的萧许摆好，又紧了紧自己包扎好的伤口，然后他自己也躺了下来，就躺在萧许旁边。他的腿太软了，光是爬去捡到萧许的剑就已经用尽了力气，那匹马不敢靠近，自己也抓不住他，估计大概率是要葬身狼腹了。真傻，要是不带自己，萧许一定能走出沙漠的，但如果是自己，也一定会带上他的，所以也不要太纠结这一点，免得辜负萧许的心。也许是自己太想念那个人，竟然能从萧许的脸上辨认出些许他的影子。萧景琰会善待自己奶奶的吧，可惜自己没守住承诺，没能从边疆回去，奶奶一定会很伤心的，所以她一定会替自己瞒住的，也许会找个像的人来骗奶奶也不一定。但是谁来骗萧景琰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